应该胖死才对吧？可是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公平。那大家如果要是想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薄荷长成什么样子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那先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暑期美国自由行吃货实用的攻略。本来我想是起的标题和买东西有关，毕竟是女神百分百嘛。但是我们今天这位嘉宾他给我准备的图片并没有什么和买相关的东西，全部都是吃各种美食。然后我还想跟他讨论一下怎么能把食物拍得那么诱人，难道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这些事情都会在接下来的百分百 party 跟大家聊，以及20天的美国自由行，如果推荐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线路，我们的薄荷也会良心给大家推荐他认为最舒服最适合年轻人的一个旅行的线路，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首先呢，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薄荷，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中国有嘻哈？离话筒近一点哦。 最近可能一直在旅行，所以没有什么太多时间看这种节目，但我知道它很火。 对，你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也是很久不看国内的综艺节目什么的了，但这个节目绝 对 是 很爆， 颠覆了你的一些观念。 我只知道吴亦凡那个 freestyle， 别的还真的是不清楚了。 非常的火爆。然后呢，那这样，我今天在女神麻辣烫的刚开始呢，我准备两个小视频，是在这个中国有嘻哈里面有一个热门选手，他叫做诡辩，他是重庆的一个语文老师，对，但是呢他在现场跟他上课的画面完全不一样。他最近因为这个人非常火嘛，所以他在上公开课的一些画面就流露了出来，但是鉴于你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所以呢我先来给你放一段他在那个有嘻哈这个节目里面的表现，你先来看一下，然后你就能知道这个反差到底是有多大了。我们一起来看喽。火爆， 是，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声音很有特点？ 对，就是我感觉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呢他上课的时候什么样子呢？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我就很好奇鬼老师在课堂中什么样，我今天又找了一段最近在网上很红的诡辩老师上语文课的一个场景。 大家好， 老师您好， 请坐。通过咱们上这课的学习，我们终于也学习了课文的一二三段，了解到了那24岁的朱自清。在面对8000多个日子流逝的时候，没人留下任何痕迹，他不禁口吐责任姗姗的，于是提笔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是，通 过文化。 好，由于我们这个视频呢不太清晰，所以我就给大家放一小段，让你们来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场景。如果正在收听我们 FM 九十八点二节目的朋友呢，你可能走在路上，或者是很好奇我们今天直播间什么样子，嘉宾什么样子，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以及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怎么样，是不是反差很大？ 对，我感觉他在课堂上就还挺一本正经的转一眼的感觉，完全想象不到他是 就是 两种风格， 内心一直压抑着另一个人。 对， 对， 然后呢 感觉就是释放了小宇 宙。对，当他做了音乐这个事情，就把他自己的全部的内在就释放出来了。所以音乐这个东西也真的是很有魔力啊。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聊的这件事呢，是说最近圣罗兰和英国奢侈品在线零售商合作了，他们进军了中国的在线零售市场。圣罗兰承诺在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座城市消费者的订单可以当日送达，在今年十月份开始呢，这三座城市的订单可以在90分钟内就送到你的手上。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因为在去年中国奢侈品的销售额大约是760亿美元，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而且呢5年后即将会超越美国成为 No.1。 如此庞大的市场，可能任何一个国际巨头都不会忽视，所以呢这一次某一个电商，什么东的那个电商，他也是通过了这个网站牵手圣罗兰，或者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吸引更多国际品牌的合作。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我们的薄荷，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90分钟送到手上，你会愿意尝试吗？因为现在经常会有传言说有一些电商可能会有假货之类的，对，然后但是他又提供这样说是与一个国际的零售商合作，他给你有一个这样正品的保证，那可能价格确实要比咱们在国外买贵一些，可是你会想尝试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非常喜欢的品牌的话，我可能会忍不住剁手，忍不住剁手， 因为90分钟就到手， 对， 那种感觉很棒， 梦想成真是一瞬间的事情。 对， 对对对， 你想有北京这么大，咱们在路上堵车，你可能去一个地方90分钟也不一定能到，对吧？所以我可能本来我想说我不会尝试，但是听完你这么一说，哎，我觉得好像也有道理，可能会尝试一下。 对， 比如有的时候你要是找代购啊，买一些东西要等一个月， 对， 你的内心是会非常的焦急，急到一个不行，就觉得少了这个东西就不能衬托我的美了。 确实等的那个心情确实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怎么样都很焦灼。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内容就是这样，因为我非常的激动，不知道薄荷会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给我们推荐一个怎样在美国旅行的线路。那现在呢也正是在放暑假的时候，虽然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结束了之后有一些大学生呀，或者是一些自由工作者的职业，还是可以会选择出去旅游，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错过那个暑期的高峰期，人也会变得很少，有一些机票什么的价格可能也会更便宜。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攻略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啦！今天呢，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去的地方是美国，是一个我很向往可是没有去过的地儿，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出过亚洲的人，虽然我的护照已经快满了，但是还没有离开过亚洲，很遗憾。每次看大家去那些很远的地方玩，我就很开心。那薄荷，你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你这一次去美国大概的一个行程和总体的天数，一个整体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我这次去美国大概是3周的时间，然后3周的第一周我是去了我一直特别想去，但是就是碍于天气上会有很多原因的受阻没有去成的西雅图，因为西雅图它其实熟悉这个地方的人都会知道，它一年大概有9个月都在下雨，只有在7、8、2个月的时候是它天气最好，会有蓝天的时候， 差不多呀， 对对对，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要在它天气最好的时候看到它最美。 你先去的是哪里？ 先去的西雅图，然后先去到西雅图之后，然后我又从西雅图飞到了纽约，然后在其实从纽约开始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比较 怎么说是一个比较连贯的旅程，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可能不见得把西雅图安排在这个这么靠前，可以按照从纽约开始的这个行程，从纽约我是在纽约待了3天，之后自驾到了波士顿，中间停了2个小镇，然后在波士顿，后来又坐飞机飞到了亚特兰大，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标准的可口可乐迷，所以在那个可口可乐公司我是一定要停留的，然后就是为了那个公司，然后我在那儿停留了一天，之后我又从亚特兰大飞到了新奥尔良，然后在新奥尔良待了几天，之后是最终是到了芝加哥那边，然后回到北京，是这样一条线路。 哇，好丰富。哎，那你在去之前做攻略，你觉得会比较麻烦吗？就是你是怎么样确定自己这一次的目标，因为美国很大嘛，有很多地方，你肯定是要心里先有一个筛选。 去美国的行程是因为我之前在暑假寒假的时候去过一次美国，那个时候其实去的也是美东的线路，包括了纽约然后华盛顿这样的，然后这回我就是想往南走一点，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纽约呢我又是不能舍弃的地方，因为纽约是集美食与买于一身，就特别有魔力的。 这是第一次去纽约。 之前那次也去到了纽约，但那次可能是主要是逛一些景点，然后这回的话其实就是 主要是买。 对，这回确实在纽约有一个买的行程， 买完就吃，吃完就买。 对对对，而且纽约真的是一个就是美食真的太丰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在这儿你不会觉得说有什么你吃不到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加上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喜欢吃西方食物的人，就是对这个本身会有一个天然的适应，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喜欢纽约，所以就第一站就定到了纽约。剩下的2站像波士顿是之前没有去过，但知道它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然后也是有很多古老的文化，然后加上它整个也是美食非常非常的发达的一个地方，基本我去的所有地方都是以美食作为一个主线。之后到了新奥尔良，那就是更怎么说，就是美食更发扬光大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自己的男神高晓松老师，他之前有在他的节目中提到过。 高晓松是你的男神？ 对的，我是个很有内涵的人，对不对？然后在他的节目中提到了新奥尔良，然后他提到那个新奥尔良的小龙虾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就是吃货的共鸣，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让我觉得一定要去， 眼睛里在冒着光。 对，然后就看到他那样，我就觉得一定要去这个地方，所以我这回就把新奥尔良给加进来。 我有一个提问啊，就是新奥尔良并没有肯德基吃的那个新奥尔良烤鸡腿堡吧？ 对对，没有那个的，完全没有。 果然啊，那好，我们刚刚已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我们薄荷在这一次美国之行的一个简单的线路，在正式给大家看他在旅途当中的一些图片和见闻的时候呢，我还想先就是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出国的时候呢坐长途飞机，所以带一个实用的包是很有必要性的，实用包里可能会装一些你自己很实用的一些小巧思的东西，比如说我出门身上必须要带眼药水，如果要是出远门的话我一定要带那个防磨脚的药膏，这些东西都是我随身会带的，所以呢今天我也是跟薄荷说让他把他出国旅行的时候会带的包给我们看一下，以及他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是不是很好搭配衣服，我们现在让薄荷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我这次给大家推荐的一款， 你把话筒拿高一点， 拿高一点啊， 行， 行，这我这回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包，然后这款包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是 Burberry 最近出的一款双肩包，然后这款包我为什么就是喜欢用它，首先它就是很小巧， 很轻， 对，很轻，它跟 Burberry 其他的款型比它就真的是非常轻，而且它是这种尼龙质地，它实际上是走军旅题材的，这样 摸一下 就是这种，它非常的轻，而且它是防水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对于我们旅程来说，就是你可以走到任何地方你都不会怕它耐脏， 哦， 它也 而且下雨的话也不会怕影响， 也不会担心它就是会受到这种雨水的这种侵扰，而且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的时尚度的，它像是这种尼龙和这种皮面的拼接，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是相对来讲，就是如果女孩子比较喜欢出去凹造型什么的也是可以的。那我自己选的这款是一款比较是它最小的这个型号，现在很多明星他会喜欢偏大一点的型号，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就是听众朋友们是跟我一样就是比较娇小或者比较这个个子小一点的女生，是这款小一点的包我是特别推荐的，大一点可能会把你自己埋在里面，所以我会推荐这一款。 这款包我已经被现场种草了，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图片和一些明星的街拍，但是呢都没有觉得它有多好看，就觉得只是它他们家经典的那种款式，但是拿到手之后觉得里面 这个号已经能装很多东西， 对，而且它很能装， 对，而且它既休闲也可以穿一些时尚的衣服混搭，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这款包选的我真的是给满分。那包里面有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喽。 其实我出去旅行就是基本上带的东西不会特别多，所以我带了几样都我觉得是一定要。 现在嘛，活到咱们这个年纪的话，肯定就是会精简一些东西的内容， 然后 做一个比较精致的女生来。 确实， 你还是得离话筒近一点，对，不然的话呢，大家可能会听不到你的声音。那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 然后我这个东西有点乱，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觉得在飞机上面，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个是花王的那个蒸汽眼罩，这个应该也是很火了。因为我其实在这次去美国之前先去了趟日本，然后我在那边就是补了一些货，然后这个是我常年会戴的，就是它会有这种敷在眼睛上很温热，然后解除疲惫疲劳感的这样的一个眼罩。 这个有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干到说眼药水都无法拯救了，那我就会贴一个这个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对，这个我感觉还是有一点，还是很有效果的。还有就是这个是一款面膜，但是大家不一定要买我这一款，我这款就是我自己觉得它是精华水比较多比较丰富的一款。然后我觉得在飞机长线飞行的中，你的皮肤一定会很干燥，就是要。 你在飞机上还会敷面膜吗？ 就是有的时候会敷的，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坐飞机你会看到很多年轻的女孩她会敷面膜的， 对，看到她们敷面膜就会觉得说她们敷面膜变得更美，我不能落后。 对，所以我就是有时候也会常备这样的面膜搁在这个包里面。还有这个是我在美国买的一个免洗的这种洗手液，这个倒是不一定说飞机上一定会带着， 这个很实用。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而且这个很好买，就是在美国的所有的超市里面，它就是你在结账的那一块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稍微留心一点，不需要找都能看到这个，所以我每次去都会买很多这个东西回来，我觉得它很方便。还有这个是我觉得也是我这回在日本发现的一个，就是 这样，你把那个手往前放一点，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好的，这个是这个一个曼丹的卸妆巾，因为大家都可能知道曼丹的眼卸非常的有名，然后这个卸妆巾应该也是他们最近出来的一个主推款。然后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肤质是属于偏油性的肌肤，然后我用那种卸妆油类的这种卸妆产品是特别容易闷痘或者有闭口的，但是我就是用这种化妆巾卸妆巾是我觉得没有问题，而且它卸得很干净，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它很方便，就是很卫生。它是这样的一个，里面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你就是直接打开就可以用，然后合上，然后就也不会有外泄这种情 况。这个我种草了，这个我有听说过，但是没有真的用过。所以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对，回去以后我会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个出国很方便。 对，而且就是瓶瓶罐罐太多，其实也是一种负担。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只用它卸妆，就不用再用其他的了，是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妆本的大部分情况是比较淡的，所以它主打就是说各种妆它都能卸，但是确实很浓的妆我没有试过，我不敢说它的效果一定是特别拔群的，但是淡妆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OK， 明白。就是如果你要是涂睫毛什么的这种东西，还是不建议用。 眼妆我也会用它卸，但是可能睫毛如果涂的稍微重一点，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需要费一点点力气。但是这个卸脸部的什么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这个可能就是光看这个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也是把那个包装袋给卸了的。这个就是应该能猜到。 就是解决大家都会有的一个很难的问题的一个东西。 对，这个 大麦若叶。 对，大麦若叶的青汁。这个我为什么要买？当时就是想着说去美国的话， 水土不服吧。 对，一来是水土不服，二来就是说它就是吃大鱼大肉的东西很多，会很油腻，然后蔬菜又很少。美国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菜的地方，菜又很贵，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相对补充一点点膳食纤维，给自己有一个心理的一个调试，然后早上吃就是喝下这么一个，算是给自己清清肠胃。所以我只要去到这些欧美的国家，我都会带上这个若叶青汁的这个。 很聪明。我觉得从她带的东西不难看出来，这个女孩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姑娘。那边还有一个白瓶子没有展示吧？ 这个我可能就这个我觉得也是我这次在日本发现的一个宝物，我觉得特别好使。它是一个腋下的止汗剂。 哎，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就我有这个困扰，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爱出汗的体质，嗯、所以我觉得之前在北京的话，我也在屈臣氏买过一些这种止汗的产品，嗯、但你会发现，如果那些就用久了的话，它可能你会过敏啊，会红肿这些，但是这款就完全不会， 嗯、 这款而且它是那种滚珠效。滚珠的这种质地， 还会有一点香香的。 对，这款是古不可香的 哇、 所以说我就觉得它非常好使，而且它涂完以后也不会让你觉得很黏腻，它其实是很干燥的。 对，我有的时候不愿意用这个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它会用完了以后不舒服，会糊着一层东西。 这个会好很多，而且这个确实是因为我自己是会很注意这个止汗的问题，所以我就是。嗯，真的是，这个是我发现的所有我用过的产品里面最好的一个。 很棒，我觉得今天你带来的东西都很棒。是不是推荐完了？ 对，差不多。这个 哦，对，这些都说了吗？ 这个其实是我一会儿想说，但是现在我也觉得也可以说一下，嗯、就是这个就是其实这个相当于一个住酒店的一个小窍门了吧、 嗯？ 这个其实是酒店的那种卸妆巾。我是想说，就是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这个酒店里面他给你附赠的一些小玩意儿，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很贴心的。像这种卸妆巾，就是平时可能你用它，如果皮肤不太敏感的话，你用它的话就是能够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去酒店也会关注这些东西， 嗯， 包括就是一些拖鞋什么的，有的质地也会非常好。 这个我觉得比那个更加方便、哎。 对，它是很小的一个，然后打开以后就可以用。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是那种上飞机之前洗完臭美，我会想说化一个淡妆上飞机， 啊、 但是上了飞机我又想卸妆。 对，这个就是非常好使，这个就是这种一次性的，就是你化了妆就可以给它很快的洗掉。 可以适合我这种很矫情的女孩来试用。好，那我们的薄荷呢已经良心推荐完了。他在出国旅行的时候会随身带的包以及包里的东西，来，你可以把东西先收进去。那如果正在收听我们 FM 98.2广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不妨在堵车或者是闲暇的时间来下载一个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在上面呢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啦。哎，好，我们现在薄荷呢已经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他先去哪儿。我们先去纽约好不好？ 好好。 纽约的图片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一张是关于景色的，很少。 其实还是有的，后面是真的没有了， 大部分都 是 食物。我们先来看一下景色，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来看一下纽约的景色在哪里呢。第一张图片是这个、啊、这个是哪里？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艺术馆之类 的 吗？ 对，就是我觉得美国它是这种博物馆非常多。如果说你要是第一次去纽约的话，我推荐你去的两个博物馆，一个就是大都会，一个就是 MoMA、 嗯、 MoMA 就是我这张图上展现的这个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地。MoMA 相对于大都会来讲，它会更现代更摩登一点。然后这个博物馆里会区别于其他一些博物馆，它是只展一些什么绘画作品啊、 嗯、 这样的，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现成品的作品。就像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美国的这个他是后来入了美国籍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叫马塞尔杜尚、 嗯、 他的一个作品。就是你乍一看这个作品，其实感觉上像是什么？小雨看一下这个，你感觉像是什么？ 我感觉像是一个自行车的车轮。 哎，那你很聪明，你真的很聪明。 我就是很聪明呀。 我开始看这个时候，我以为是个风扇，你知道吗？ 啊、 我就说，我以为这个是中间，因为当时在现场的时候，这个是会动的。 哦、 啊。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展馆还挺贴心，还往这儿搁了一个风扇。后来我再仔细看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它其实是一个车轮倒扣在这个椅子上面。 嗯。 这个其实是杜尚他自己，虽然我们现在感觉好像也还好，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他是20世纪初，然后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把这个又给它做成这样，成为它一种现成品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在 MoMA 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展品，包括第一架民用的直升飞机，它也会悬挂于这个馆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有很多可触摸性的这种展品的一个地方。 是， 所以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 MoMA 的这个博物馆。 对，因为现在呢，又要说到随着咱们年纪的增长，我平时出去旅行也是会提前研究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一些展览呀，会觉得看一看不同地方的展览和艺术家的一些东西，对自己确实是很有收获的，而且越来就是也越来越愿意看这些东西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感兴趣。 嗯， 我们来看一下纽约的其他图片，仅有的几张风景图全部都在这儿了。 啊，这个其实是我想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说去美国看夜景的地方。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因为我会把很多的，就是我因为每个人的资金是有限的嘛，我会把我的资金更多留在吃美食上面，品尝美食上面。那其他方面我可能就是能省则省。 嗯， 那这个图为什么我要推荐？就是这是一个看纽约夜景非常好的地方，但重点是它完全是免费的。 真的吗？ 它不需要花钱，因为 这个地方的景色让我想起了绯闻女孩的那种感觉，就是大都市啊，就很开心，然后 party 啊，就那种感觉。 对，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布鲁克林区就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在它的一个海滨的这个栈道上就可以看到，完全不需要像你要一定要登上帝国大厦或者克洛菲勒大厦这样要花很昂贵的这种门票才可以看到的景色。它是从这个布鲁克林大桥这一侧俯瞰曼哈顿这个半岛，所以我觉得这个夜景也是非常非常迷人的。哦，而且在那里面也有很多很多撒狗粮的情侣是啊，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我觉得 也不会觉得人很吵杂是吧？ 不会，人其实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就是所以真的是人也不是很多，只是会有三三两两的情侣给你喂一口狗粮而已。 那你也去找一只来来喂他们呀。 我也在努力着。 好，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还有30秒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所以下半时段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因为今天准备了非常多很丰富的图片以及美食，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继续来关注 FM98.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周二，所以我们聊的话题是和旅行相关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嘉宾会给我们介绍他在美国的吃和玩的攻略。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喽，一会儿见，拜拜。 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可以关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非常美丽又很爱吃还吃不胖的我的好朋友薄荷，我们一起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薄荷。 上半时段我们聊得很开心，刚刚说到他在纽约看了夜景，我们现在继续聊一聊在纽约的一些情况。这几张图片都是在晚上拍的， 为什么？对，我这块要想说一下，为什么就是我提供出来的图片都是在晚上拍的呢？我觉得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就是随着我们现在年纪就是越来越大了，就是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可能尤其像美国和北京，它是有12个小时的时差的，你就是会面临倒时差的问题。 所以你倒时差，你到晚上你就睡不着。 对，一来是到晚上睡不着，二来是有一种情况是，我一睡就睡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才会有这些图片。 那你这个经历很炫酷呀！我们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向你打招呼，他说：“薄荷仙女下午好 啊，你好你好。” 好，你继续讲。 对，就是下午的话， 就是一睡睡到了晚上，这样的话就是你对于我一个出来可能就出来十几天的人来说，我这样就 你就是浪费了一天的钱了， 就是整个人会很憋屈。我怎么就这么睡过一天了呢？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一定要看到纽约到底有什么地方我是可以晚上去的，我不能就是说我白天睡过去， 你要把这个时间给他找不回来， 就要追回来。所以我当时就是想了很多，就是说我搜了很多就攻略，看到底晚上我们能去哪儿。像包括刚才那个夜景是晚上就是全天候的，因为美国的这种灯光它是永远不会关掉的，那个是完全可以去的。还有就是这个是中央车站，中央车站也是美国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 车站好华丽啊！ 对，它非常的华丽，而且你可以仔细看它上面那个绿色的那个屏，那个屏其实是一个星座图。 哇！ 但其实你仰头往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星座图它是反的，它不是说我们这么看就是星座就是这样，它其实是从他的这个设计师，他当时给我们的解释是说，这个图它是从宇宙之外，然后来看宇宙中的星辰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就有点像上帝视角一样看。所以到了这个车站，很多人就说你一定不能做坏事，因为上帝在看着你。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车站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比如说它有一个在纽约非常有名的汉堡叫 Shake Shack，然后这个牌子就是它是纽约本土的，就是从纽约的一家小的热狗摊发展起来的，然后它的奶昔也非常好喝。因为 shake 就是奶昔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去了纽约然后吃不惯它的食物，一定要吃快餐的话，不要选择麦当劳、肯德基，一定要选择 Shake Shack。 对，而且纽约的食物其实有什么吃不惯的吗？大部分都是炸的，因为美国是不是真的胖子很多？ 纽约其实还好，纽约会还好，但是就是别人说我后来去到新奥尔良这些地方，那真的就是体型确实是从东往南这么一路走来就是越来越宽越来越宽越来越宽的一个过程。 真的 我的内心就越来越释然。我就在纽约时候我还觉得哇大家都好高好瘦，然后到了南方我就觉得我还不错，就会有这种感觉。 到南方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完全是纸片人啊。 对，在南边的话确实是大家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食物可能是更相对来讲会更不注意这种保养来说，他们就到了一定年纪他就会越来越发福，就是这样的。 很可怕，所以出去玩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饮食，不要把自己吃太胖回来。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来看吃的咯。哎，这张图还没有看。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在纽约看夜景非常好的地方，这个是那个克洛菲勒中心，然后它这个底下实际上是一个滑冰场，这个是我冬天时候去的，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然后天上淡淡的飘着雪花，然后周边是摩天大楼的这种灯光掩映，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场子特别的浪漫。然后这个滑冰场周围它还是有万国旗在那插着的，我就在想着如果说是在那上面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溜个冰啊，然后看着这个万家灯火的感觉就是超级浪漫。 那你需要赶紧抓紧找一只来啊。 是呀、 啊、 是呀、啊、我就是每次看到这种景色都觉得确实是特别能够撩动我。 现在美食出现了。 美食这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一家米其林餐厅，是在这个我在纽约一共之前去了一次加上这次，然后看了几家米其林餐厅，这是一个米其林的二星的餐厅，是 Maria。然后这家餐厅主要是做这种意式料理的，意式料理，然后它会有很多的就是像图片这样，这个是一个前菜，就是其实我展现这些图片后面也可以给他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一系列就是你看到的、 快速看这一系列都是来自于米其林二星的餐厅。 对， 然后这样我现在来给大家看这些美食的图片，你来回答一下直播平台上面的问题 好 不好？ 好有问题我看不太都是 宇航，你要不再把你的问题打一遍，因为现在有点看不清，已经被刷下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美食。哎，米其林二星的餐厅应该要提前预约吧？ 对，这个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就是大家会认为啊，就米其林餐厅啊，就感觉很高大上，一定要提前预约，甚至要提前好几个月预约。但事实上我吃的这两家，一家二星，一家三星，尤其那家三星已经是全国排名，就全世界排名第17位的一家餐厅， 哇， 就是很厉害的餐厅。但是其实它完全不需要排位，它完全不需要。我是两个时期，是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其实也算是旅游高峰期，但它真的不需要排位。 就是当时找到立刻去了就有位置，没有预定吗？连你到了当地都没有预定吗？ 没有预定。 哇， 所以 你很幸运。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注意几点，像这种餐厅也不只是在美国，其实其他国家也会一样，就是你要看清楚它，别人你要选择中午去吃的话，你一定要在它开门的这个半个小时之内去，这样的话你是很有可能捡到这个漏的。还有就是像那家三星餐厅，它虽然说你可以不预约可以坐，但是它可能坐的位置会有区别，像我们就是坐到了bar区，就是它酒吧区，然后它酒吧区和正餐区实际上是中间会有一个隔栏给它分开的。但是我个人其实对这个环境没有特别的诉求，所以说我是觉得坐到酒吧区也是非常好的，而且人相对会少一点。 我很喜欢坐在酒吧区。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小配上一些小音乐呀、啊， 对，摇曳着就感觉特别舒服，所以我其实觉得也还挺不错的。所以我就是想说，现在在网上会有一些，比如说某些网站上它会有这种预定的这些代预定的服务，而且费用很高，要小100块钱，有时候70-80，有时150都有。三星的可能会预定到150。 日本的那个寿司之神更火，已经红到说他帮你抢一个位置，你要再付他2000块钱左右人民币，等于你去吃一顿也是这个价格。 对，就是对，那相对来讲美国还算亲民一点，但是我同样觉得这个我们完全不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去。如果说你真的不放心的话，你完全可以就是说你去到那儿第一天，你去这些餐厅去问一下可不可以预定，一般情况下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就是被这种外地一直盛传的这种一定要预定，然后一定要提前多久怎么怎么样，然后甚至还付了一笔额外不菲的这种预定费来进行这 是的 这个吃，本身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不要让它显得很太刻意，反而就是丧失了这种我觉得随意的这种美感吧。 是的、你们看一个吃货当聊到吃的时候完全掩盖不住他是一个真的吃货的本质，哎，他的两眼都在放光，他表达得非常的好，我都没有办法打断，真的很不错。所以呢我之前也是出国是一定要吃米其林餐厅的，我是建议大家平时该省的钱可以省，但是你既然出去了你就是要品尝当地最有特色最好吃的东西，所以你去了各种不同的米其林餐厅，对于你自身的在美食方面品味的提升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这块我还想就是再就着重推荐一家，就是就是那个牛排。对，因为我觉得在纽约的话是很明显，就是真的你随意走进一家牛排， 我咽了一口口水， 它都不会难吃。而且我这家有它是有一个很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点，是这家餐厅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实际上它是干式熟成的牛排，然后它是全纽约唯一的胡桃木烤制的这种干式熟成的牛排，而且 我又咽了一口口水 它是一家而且它是一家百年老店，服务生都是一些裹着白裙子的老爷爷，就很考究。但是呢这家店又很便宜，因为它量很大，就像这一块牛排你看上去可能感觉它也就还好，但其实它上桌以后你会发现，正常像我已经是女生中饭量非常非常可观的人了，这个牛排我觉得要三个我才能完全吃掉。 有多大，你大概用手比一下有多大，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块， 就像这张就像我今天的稿子一样大吗？ 对对对，就跟你这个稿子差不多大，而且它很厚实，它非常厚实。 那像这样一块牛排大概是多少人民币？ 这块牛排如果合人民币的话大概就是300块钱左右，所以其实 很 不错，它很划算，它非常划算，而且是干式熟成。干式熟成它是这种我觉得是在牛排熟成中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系，它因为它完全就是通过这个把牛肉宰割完之后搁到这个储藏室恒温储藏室来通过15-20天的一个风干的过程，它会比湿式熟成的风味会更足，所以这种牛排其实很难得，而且它价格又这么的划算，所以我特别推荐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这家店叫 是不错， 这家店叫Gallagher Steakhouse。这样的一家店，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时候去找一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现在放出的这张图片呢是左边写的是西冷，右边写的是肉眼，这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吗？ 对对对，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很刻苦哎，我给大家爆个料，我跟薄荷我们两个是初中同学，在一个初中一个班里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学霸，长得又美学习又好，我就是那种学渣型人物。 这个就是这个图，其实当时标出来主要是想告诉大家说，这块西冷我选的这个熟度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块西冷我选了一个五分熟，但按来说西冷它是牛脊，它是就是很瘦， 五分熟应该是很鲜美的。 对，但是对于西冷这个品这个部位来讲的话，它是牛脊这个部位它很嫩，所以其实选到三分熟是刚刚好的。像旁边那块肉眼是五分熟，这个状态还有这个熟度和这个侧切面的这个桃红的， 那你其实等于是基本在生吃肉哎。 对，可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牛排爱好者，所以我会非常喜欢牛肉本身的那种质感。当然就是我也不是说推荐大家一定要点这个三分熟的牛排，这还是要看你自己对于这些食物的一个认知，就是可能你会觉得七分也很好。这个完全是看 不过在那边的话它的食材基本上是可以完全保证它的新鲜度， 对对对， 所以你吃了之后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拉肚子呀，会不会肠胃炎不舒服，这种担心你是可以减免去的。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放心敢在国外去点三分熟牛排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你特别爱吃牛排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你这么爱吃然后又不胖的一个点？因为牛排就是长力量的呀。 啊，对，可能我是喜欢牛排，也比较喜欢红酒这些搭配着来，所以还好。 其实哎，吃一定会长胖，这个只是就是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胖而已。 那也很不错呀，这张图片， 嗯，这是也是他的一个就是牛排的一个侧切。 我又咽了一口口水。 对，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像这种牛排就是很适合拍这种，一定要切开拍，然后这样才会特别就是诱人，因为单拍的话它就是一块焦黑的这样一个东西，切开以后就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咱们今天其实完全可以在事先沟通的时候把范围缩小，因为你说到吃就是两眼冒光的那个状态，咱们下次薄荷再来节目的时候可以，我们就只聊一个地方，聊得很这样的话会聊得很宽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看几张纽约的食物。我个人对这张图片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很喜欢吃抹茶，对一切抹茶的东西都无法抗拒。 对，这个就是这家店也很，就是这个还有后面还有一张那个龙虾卷，这两个就是非常地道的这种网红食品，就是小吃，然后又很好吃，然后又很怎么说，就是也能够充饥。而且像这家店叫 Lux Lobster 和这个 Lady M， 它两个是在 Plaza Hotel 这个酒店的地下一层是都可以吃到，它就是临着的两家，所以你就一并可以探掉，不需要来回来去跑。 先吃龙虾卷，再吃蛋糕吗？ 对，先吃一个主食，然后再吃一个甜品， 胖到无极限，再喝一杯咖啡好了。 对，喝一杯黑咖啡好了。 好，纽约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呢？ 后面应该是新奥尔良了。新奥尔良也是我觉得特别有风情的一个美国南部的城市，海滨城市。 但是你今天带来的图片根本就没有新奥尔良的风情。风情在哪里？请问这位同学。 风情在我的心里。 风情全部都在他的心里和脑子里，他给我们带来的全部都是吃的。我可以给你们预告一下，今天接下来十分钟的节目当中，你们再也不会看到任何景色了，只有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收看的同时也可以选择一下一会儿晚上吃什么。 对，好，你们这个节目录完就该要吃晚饭了。 对啊，晚上该吃饭了，也是给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新奥尔良看到的第一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其实可能看图片感觉不是特别明显，但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品，它叫做短吻鳄，它是一种鳄鱼啊，这是一个炸 什么东西？再说一遍， 短吻鳄， 短吻鳄， 鳄鱼的鳄，短吻鳄，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密河鳄，就是密西西比河的一个产物。因为我们这个新奥尔良，它就是围绕这个密西西比河而建成了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我觉得这道食品就是这道这个炸鳄鱼一定要点，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当地的特色。 那它本身是什么东西？这是肉吗？ 对，它其实就是鳄鱼肉，它就是鳄鱼肉。但它 鳄鱼肉， 对对对，鳄鱼肉。 那这道菜会不会很贵？ 其实还好，因为它可能选取的并不是鳄鱼肉身上最名贵的部分，它实际上这个是一个 appetizer， 它是作为前菜出现在这个菜单上面的，所以它的价格其实还好。它整体肉的质感也会比较像鸡肉，但是会比鸡肉更韧一点，是那样的一种。 哇，我还从来没有吃过鳄鱼肉。 对啊，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就想一定要点，因为完全没有见过，而且它又是密西西比河，就是它这附近的一个产物，所以我觉得很有当地的特色。 餐厅的名字再说一下。 这家餐厅我还真的是，我想一下，这家餐厅应该是，我回去告诉你吧。 好 了，现在记不太清楚， 回去告诉我，然后在下次来节目的时候再可以跟 大家 一起分享。 这个是，其实就刚才说到了新奥尔良，它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小龙虾的这个食物。然后这一道菜其实我后来给它分了四张图来展示。这块你看到的就是，对，这个是它这个小龙虾做的什锦烩饭，这个是烩饭。然后这幅图是这个小龙虾做的这种小龙虾拌蛋，就是 omelette， 它是那种和鸡蛋裹在一起的这种小龙虾。 我知道，在国外的一些五星级酒店早起都会有这个，但是不是小龙虾的。 好，这个就是小龙虾的盖浇饭，相当于。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在我们现在不是经常北京有， 它真的是不同品种，你全点了一遍吗？ 这个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大盘子上面分了四种。然后就是我也很建议大家，如果去到这些餐厅，你不用每一种都点，它会专门，它一般餐厅都会有一个集合，你会你就点那个集合，或者他说到 special 的地方，你点那个就可以，他会吃到不同风味。 这个是不是适合很多人一起 share？ 对，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量也不小。我觉得美国食品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量真的都还挺大的，就是如果是胃比较小女生，然后就是确实是可能就是只能 去了之后不太划算， 确实会有这个困扰。 那你到了美国之后一天吃几顿饭呢？ 其实我还好，就是我像这种的话，就是每天可能是晚餐的时候会吃，然后中午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赶路什么的，现在不是特别的有时间会特别正式的去坐在那儿吃一顿饭，所以但是我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因为还是应该把中间的时间调到午餐的时间但是出去玩嘛就要放纵一点，无所谓了，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是这个叫烤的生蚝肉，嗯，因为我一开始是完全 下面是什么垫在下面的， 垫在下面应该是一些土豆还有什么面包吧，可能 今天这期节目可能是爱好健身的我有史在女神百分百以来咽口水次数最多的一期了，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这个也是就是在新奥尔良非常出名的一道菜，它实际上是叫 Seafood Gumbo、嗯、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是一种浓汤啊、我这块呢就是这个展示的这一碗是海鲜浓汤，但其实它会有更有特色的小龙虾浓汤啊、这个但是不见得是每家餐厅都有，但是海鲜浓汤是每一家餐厅都会有、哦、这个有点像我们的汤拌饭，就是那种性质。而且我还要分享的是，就是我当时吃的这个时候，嗯，当时就是它其实给的饭量很少，你是可以让它免费给你续加的，你就可以吃到饱为止，也非常划算。 对， 它的这个汁儿非常调的非常好， 哇，真的很棒。新奥尔良还有一张图我没有看 啊，这个就是新奥尔良，因为它也是海边的城市，所以一定要去点一下当地的这生蚝，这应该是我此行吃过最好吃的这个生蚝，然后它会我觉得就整体的味道是最好的。 这一盘你吃了几个？ 我吃了六个 记得很清楚哦，很精准哦看一看新奥尔良还有没有什么食物，好像没有喽、嗯。来，接下来呢，有一个薄荷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他很喜欢用的小东西的照片 啊。这个实际上是刚开始应该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才也是，就是刚才小雨也提到他是出门一定会带眼药水的嘛。 对， 其实我也是。 这个眼药水就是日本很有名的那个牌子，大家都能买到。 这个 但是。这个版本是不是什么限定合作版？ 对，所以这个也算是给大家一个通告，就是现在这个森天的这款眼药水，它是有和这个海贼王做合作，然后它应该是每个季度会出两款新的、哦、然后这个是我当时到的时候最新的两款，我就给它都拿下了。 那动漫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哟。对，之后其实应该还会有不同的版本，大家可以一起收集一下。 而且它可能还会合作的好的话，还会跟各个的动漫系列有不同的合作， 对， 真的很不错、嗯、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只剩下西雅图的美食没有给大家介绍了、嗯、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然后和大家接着聊。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薄荷。 嗯，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聊了薄荷在这个假期去美国玩的一些经历，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经历，全是吃。 吃就是我的主要经历。 带来了很多很好看的图片在百分百 party， 但是呢，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所以在秘密花语这个环节里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薄荷在西雅图的一些吃的经历。也可以，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晚饭的灵感。哎，竟然有风景图哎！ 对，因为下，这个风景图其实 一下跟纽约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 对，完全不一样。下图是一个非常闲适的城市、嗯，然后像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是属于那种能有不用花钱的景点，我是一个第一个冲到最前面的。 因为他要把钱留在餐厅啊。 对呀、 啊， 对呀、啊。所以这张图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看着会有点眼熟，就是一般西雅图可能它明信片都会选用这样的一个取景。这个其实是在西雅图很市中心的一个叫凯瑞公园的地方，然后拍下来的这个景色。然后这个公园也是完全不需要收费，大家只要自己，它是一个小的山坡，爬上去然后就能看到西雅图整个，包括这个 Space Needle， 它这个太空深塔、嗯、以及它所有主要景点的这样的一幅图。嗯，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在日落的时候去。嗯，这个是西雅图的夜景。西雅图的这个夜景呢，说到西雅图，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西雅图玩的话，我很推荐大家去买它当地有一个叫做City Pass 这样一个通票、嗯。这个通票有五个景点，然后是79刀，然后这个价钱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嗯，因为这些景点加在一起可能是要它2倍的价格才能够完全玩下来。而且为什么就是说？之前我有在其他地方也买过类似于这样的通票，但是是个坑。为什么？就是因为其他地方它距离都很远呀、啊，每个景点，就是我一天可能只能去一个， 然后但是西雅图不一样，它有其中它的这个 Space Needle 它的太空针塔还有它两个博物馆是完全挨着的，你完全可以一天转下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票，而且这个票有效期是9天，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划算， 一定可以，就是一定你可以逛完，只要你在那儿待2天，这五个景点就是完全都可以 转完，这个钱是不会白花的。 对，这个钱完全就是非常划算的。而且这个景点里面它不仅包括了像这种可以去 Space Needle 看这个俯瞰这个夜景，还有这个 Space Needle 它是可以一次上两次，早一次晚一次、然后包括它的博物馆，还有它可以去海上巡游，它会有一个游轮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它整体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好，那我们节目的时间真的很想继续和你聊、但我们今天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这样我们在最后这几分钟时间呢给大家再来迅速看一下西雅图你准备的一些吃的图片，然后这样我给你留一个小小的作业，在我们节目最后的最后的时候，你给大家迅速推荐一下，如果要是有15天的时间，推荐大家去哪儿去哪儿待几天，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眼吃的图片，我们就不过多介绍了，然后这个任务留给你哦。 好。对，这个是就是非常有名的，就刚才你也提到了， 他忍不住一直想介绍。 这家我是一定，因为你刚才 Q 到了这个点，这个实际上是之前那个日本的那个小野二郎，就那寿司之神他徒弟开的店，在西雅图的分店。 哎、啊，在西雅图有分店吗？ 对呀、 我一直以为是六本木有一家， 在西雅图是有的这家分店。然后这家分店其实也是像我刚才说的，只要你提前半个小时去排队，就一定能够吃上。 所以去日本吃的很难、很难吃到的店， 对，你可以去西雅图， 在西雅图就能吃到。很不错哟。哎，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的薄荷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在美国如果你只有15天的时间，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面，他给你们推荐的适合去的几个城市。 如果是你只有15天的时间，我的建议是可以从纽约出发。纽约的话，其实纽约这个地方你可以停5天，因为我觉得纽约它什么都有，而且刚才我没有提到的是，纽约它有一个全美最大的奥特莱斯，符合所有买女生的这个，简直就是所有买女生的天堂，叫 Osprey， 大家可以去那里面就可以逛1天。然后纽约停5天之后，你可以飞到波士顿，你不见得像我一样自驾这样走会有点累的话，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飞到波士顿。波士顿的话，你也可以停3天，这样就8天就过去了。然后剩下1礼拜，我完全建议你可以停在新奥尔良，飞到新奥尔良吧。那也跨过去，因为新奥尔良是一个度假的城市，这个地方是一个全民皆度假的城市，每一天都很嗨，每一天街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游行，还会有那种占卜师在广场给你做占卜，这是一个非常奇幻的城市，而且吃的又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所以我是建议把最多的时间留在新奥尔良这样的15天。 哇，推荐的很良心哦，也非常感谢今天薄荷在旅行的环节给我们带来了眉飞色舞的一期很好吃很好听很好看的节目，也希望大家都能在暑期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或者是开学之后那些自由职业者呀，也可以给自己规划一个很好的秋天冬天的旅程，希望大家都愉快喽。那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很感谢薄荷，希望有空再来玩哦。 好呀好呀，一定 好，不要忘记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精彩会继续哦。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Ain't forever, they say.